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72章，唔理系边一个朝代，边个都冇谂过会主动陪葬嘅。明朝时期嘅殉葬工人呢，一般系有两种嘅死法。第一种就系直接上吊就吊死，当然有一啲人唔愿意上吊，唔敢死嘅，甚至乎系唔想去陪葬嘅添。而殉葬系根据朝代唔同，亦都有讲究。譬如殉葬嘅女人系唔能够掂血嘅，咁如果佢唔想死，你又唔能够揾把刀将佢斩死嘅。咁呢种人点办呢？其实呢就亦都有办法嘅。就係、是、先将佢哋摆喺张床上边。而呢一张床嘅床头位置呢就有一个木盒。个木盒上边有一个大窿。呢、这个窿啱啱就卡住人条颈。等到呢个木盒呢就将个人嘅头装入去之后，再将人瞓住嗰张床抽开。咁自然而然人嘅颈骨就会被截断。哇，咁样諗起嚟都相当之得人驚。不过呢、这个格格尔呢系个公主。即使系真系搵人去陪葬，按照道理讲陪葬嘅人亦都唔会太多。但系喺眼下睇下呢个湖里面嗰啲碎尸，明显系超乎咗预料之外。究竟呢个系咩回事呢？呢、这个格格尔公主一听就知道唔系汉族人啦。莫非是某些那些咁嘅边疆民族的公主，按照他们的族例来讲，死后要用这么多人去殉葬？这个时候望一望湖里面的死尸和死鱼不停地在那翻滚住，一眼望下去相当之触目惊心。而为光头他们三个人现在踪影全无，整湖都是这些死尸在翻来滚去，好像人间地狱咁。我哋三个一时之间都唔知点样办。讲到底，我嘅理论知识呢就识得一大堆，但係实战嘅经验实在少。平时即使我再聪明机警，但係喺呢个时候都会觉得进退两难。围光头佢哋三个人消失咗，生死又未明。咁我哋究竟系继续揾啦，还系就咁收手呢？随着时间推移，月光的光芒越来越微弱，看来黎明都可能就快来了，夜色就更加之隆重。冯鬼手是我们三个人当中最有经验的，他在个湖旁边来来回回地踱步，最后他坐在地下上出了个主意，他说等，这个地方存在了几百年了，这种情况绝对应该不是第一次发生，睇睇情况再讲啦。黑暗里面我哋就坐喺呢个咁嘅恶臭难顶嘅湖边，睇住湖里面嗰啲死尸死鱼喺度咁样浮浮沉沉，时不时水里面又会夹一两个咁嘅骷髅头出嚟，或者一条骨头一块干肉咁，睇到我哋觉得佢好似随时都会弹出嚟咁。虽然而家系夏日，湖边就真系阴气森森，好鬼死寒冷。阿豆腐啊，收集咗一啲咁嘅柴火，我哋就喺湖边点着佢，用呢啲火啊，勉强咁驱除一下寒气，轮流瞓觉。喺呢啲咁嘅环境之下，梗系瞓得唔安乐噶啦。我时不时都会作噩梦，每一个梦都好短嘅，最后一个梦就更加古怪。我居然梦见咗格格尔公主从嗰个湖水入边湿立立咁爬出嚟，成身都系烂肉。佢抬起块面望住我，嗰块面俾我一睇都吓鬼死人啦！因为竟然系顾文文块面，我即刻被吓醒。醒嚟嘅时候，守夜嘅系豆腐，冯鬼手就打侧个身喺度瞓住。我而家脑袋里面仲系求先梦里面嘅情景，不由得将啲眼光望向个湖面。都好，嗰度冇啲咩格格尔公主，我心里面都仲系有啲慌失失，搞唔清楚 点解会发一个咁离奇古怪嘅梦呢？又点解会将格格尔同埋顾文敏联系埋一齐呢？我而家諗起顾文敏，亦都唔知道佢究竟而家咪已经死咗心，估计佢可能真係掉返个头返去凤头村啦。或者可能由于呢个梦境嘅原因，我总係觉得对于顾文敏嚟讲係一个不祥之兆。唔通我哋嘅计划出咗啲咩问题？应该会唔会顾文敏一个人出咗咩危险呢？好多嘅情绪一下子咁涌出嚟，我一时之间都瞓唔着啦。我啊从个背包里边摸出包烟啊，慢慢咁抽起上嚟。豆腐见我醒咗，就叫我不如睇住火，佢自己又瞓翻个回笼觉。呢个时候都已经就快接近天光噶啦，但系我哋所处嗰啲地方仍然系死气沉沉，嗰啲水鸟早就已经被吓走晒，成个地方。除了风声之外，就是湖水在翻滚的声音，没有其他的什么声，仿佛现在天地之间只是剩得我们三个活人在一起。这个是一种非常之不妥的情况。过了一阵间，就好像印证了我的猜测一样，在我吃完第五支烟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在周围起了一些变化。起初呢，我冇察觉出嚟嘅，直到有一阵凉风一吹过之后，我突然间醒悟，嗰一种咁嘅恶臭嘅味道啊，好似淡咗。从死鱼到尸体出嚟，我哋三个人几乎一直俾啲咁嘅恶臭所笼罩住。喺呢个时候，唔知唔觉之间，呢种恶臭好似淡咗好多。究竟系咩回事呢？我一察觉到嗰啲一个变化，我即刻隔呢个身，心谂唔通真系出咗咩变故？紧接住我就举起个火把，就向个湖中间望过去。呢个时候天色啊未光晒，一切咧仲系笼罩喺黑暗嘅黎明里边。借住火把嘅光线一睇，我即刻就发觉呢个湖水嘅水位向下退紧，而且退得好快，瞬间。已经退了三四米咁多，而在湖水中间曾经喷涌泉水的位置，竟然而家系开始吸水了。强大的吸力在个湖水中间形成一个好大的漩涡，湖里面的尸体啊、死鱼啊，全部就卷入晒呢个漩涡里面，已经消失了一大半啦。呢一夜之间，呢个湖接二连三咁发生啲咁嘅异象。哇！睇到令人惊愕不已，呢个巨大嘅漩涡就好似海眼咁，湖水中嘅水位线用肉眼可见嘅速度咧就急速咁向下降，顷刻之间已经降到比我哋第一次见到嘅时候仲要低嘅位置，而湖水嘅湖眼继续都冇停止，依然喺度吸紧，我不由得嘅心惊，我谂咁样唔系会将成个湖嘅湖水吸干系嘛？咁一諗，我就即刻叫醒阿豆腐同阿冯鬼手啊！我哋三个人企喺呢个山岭嘅地方，对住下边嘅湖水里面出现嘅异象，一时之间都呆晒。过咗好耐，豆腐先讲：，哇！呢个究竟系咩湖啊？真系咁鬼奇怪嘅！冯鬼手。亦都作出咗一副思考咁嘅諗样喺度注视住呢一个不断缩小嘅湖面。佢讲：我睇呢个湖下边应该可能系连接住一个好大嘅地下水源。佢话音未落，佢突然间就停住咗。我哋跟住佢嘅眼光就望向个湖面。呢个时候个湖面已经缩细到只有十几米咁细，显然而家都唔能够叫做一个湖啦，最多就叫做泉嘅啫。而嗰个咁嘅漩涡亦都慢慢消失唔见咗，一眼望落去，山岭下边原先系湖嘅位置，露出晒湖底嘅污泥同埋啲石头，一汪清清嘅泉水喺整呢个湖嘅中央嘅位置。天边已经升起了半轮的红日， 几道嘅金光透过啲云层喺度崩裂出嚟，照喺个湖水当中，一片金光流淌，睇到人都眼花神迷。瞬间之间，我就明白咗圣任嘅嗰个嘴里面所讲嘅金色泉水系咩意思啊！咁样，我哋而家企喺呢个山顶嘅位置望落去，喺初升嘅朝阳之下，嗰一汪金色嘅泉水就好似跌入咗呢个环形山中嘅一个金色明珠一样，将我哋三个人嘅眼光都牢牢咁吸引住啊！直到呢家，我明白点解慧光头几个起初估计呢个墓室嘅位置系错咗，原来系参照物揾错咗。呢个湖原本就唔存在嘅，只系得呢一口咁嘅泉眼，估计经常出现夜晚黑发生嘅咁嘅情况，所以先会形成一个湖。而喺呢个湖泊作为参照物，自然就揾唔到墓啦。而家我冇谂错嘅话，真正嘅墓穴应该就真系喺呢个湖底嘅淤泥下边。想必当初修建格格与公主墓嘅人，亦都冇谂到，随住时间嘅变化，呢一口咁嘅泉眼会发生咁大嘅改变，居然会淹没咗古墓。冯鬼手显然亦都明白咗呢一层，佢嘅神色一变，讲：但愿呢一个唔系一个水洞子啦。豆腐啊，听唔明呢啲咁嘅黑话，细细声咁问我：咩系水洞？其实所谓嘅水洞子，就系密封得唔好，入咗水或者受咗潮嘅古墓。当然亦都系有一啲盗墓贼，佢哋喺盗完墓之后就唔会将啲土填返埋去嘅，使到啲雨水就灌咗入个墓入边，咁就会遇上咗水洞子。咁亦都代表住喺墓入边嘅名气就可能已经损坏得七七八八，或者就已经被同行呢捷足先登嘅。当然既然有水洞子，亦都有火洞子。火洞子就系密封得好好，仲未被盗墓嘅古墓。呢一种咁嘅墓呢，一般喺打开墓砖之后都唔能够用明火嘅，因为喺墓入边常年呢就密封住啲气流，会形成一种可以燃烧嘅气体，一旦明火入去就会点着噶啦。以前啲盗墓贼嘅冇手电筒呢，所以喺挖墓之前都会先用一支中间空嘅竹竿或者铁竿就插入个墓入边，然后呢铁竿嘅另外一头就点一下火。如果一点啲火系着起上嚟嘅，好似啲气枪咁样，咁讲明呢一个系一个密封完好嘅墓，未被盗墓过。遇到咗呢一种墓，就需要撬开啲墓砖嚟换气，唔系嘅话呢，人一入去一有明火就即刻引火烧身嘅。反过嚟讲，如果嗰条铁杆或者竹竿点唔着，咁讲明可能呢个墓呢已经入咗水或者走咗气㗎啦，或者可能曾经已经有人光顾过。我眼尖一眼就发现咗喺污泥嘅深处嗰度隐隐约约露出一条裂缝，我不由得讲：我諗你嘅愿望可能真係会落空。我敢用人头担保，呢、这个绝对系一个水洞子。冯鬼手顺住我嘅眼光一望过去，都发现咗嗰条裂缝啦，不由得嘅苦笑咁讲：睇嚟呢一次行程真係几唔顺嘅。当时嗰啲鬼影显然可能系从呢个墓嗰度出嚟嘅，肯定系有通道。睇嚟如果从呢一条裂缝捐入去嘅，想必然地就肯定被啲水浸嘅啦。再好嘅嘢浸上几百年都烂得差唔多啦。冯鬼手啊，讲得冇错，盗墓挖蘑菇就系为咗挖嘢出嚟卖钱啊嘛。里边嘅嘢既然如果已经浸咗水，咁佢哋啲情形就真系可想而知啦。